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-8685-8568-6868-5858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。 吴宪骨子里还是个农民，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力士和海飞丝对老李最有杀伤力了。老李从来不说，但是挥解了如指掌，但又能如何呢？如今不管挥解穿什么抹什么，已经伤不着老李的一根汗毛了。挥解越是怕见 Max 王， Max 王就越是赖在脑子里不肯走。 Max 王当然了，比老李帅，更比老李洋气，头发梳得油光，西服一丝不苟，皮鞋锃光瓦亮，如果不发脾气也算极品小白脸。辉姐这辈子见过很多年轻的小白脸，到了中年就变成了地摊上的大白萝卜了，总带着点洗不净的干泥。 Max 王显然不是萝卜，而是人参，也因此更派头十足，用眼神都能踩死人。辉姐就被 Max 王踩了，就在国贸桥的主路上，踩得又准又狠。辉姐能够从那双狠狠瞪着他的眼睛里闻见刺鼻的鞋油的味儿。午休时间眼看要到了，米斯黄跑来向辉姐发号施令，你能不能中午叫个外卖，就在这儿吃，王总出门忘了带门卡，一会儿王总回来，前台要是没人，王总就得自己摁门铃，肯定就要发脾气了。辉姐拔腿就逃，中午约了人了，亲 sorry 了啊。辉姐冲 Miss 黄挤眉弄眼儿，学着公司里的小姑娘撒娇的样子。小姑娘们常向男同事撒娇，辉姐则常向小姑娘们撒娇。小姑娘们为了少起鸡皮疙瘩，也就常常让辉姐趁了心。米斯黄比小姑娘老一些，可是坚持拥有小姑娘的脾气，她一屁股坐进前台的椅子里，满头满脸都是官司。米斯黄喜欢民国范儿，头发烫成国军女秘书的大波浪，因此大家不叫他 Cindy， 而叫他 Miss 黄。自从来了 Max 王， Miss 黄就变成了一个怨妇，常常抱怨自己简直就是一个保姆，给两位老爷使唤。其实两位老爷并没有耽误他一天去7-8回厕所，顺便逛逛街，只是需要更频繁地使唤辉姐，多少有点麻烦。和辉姐约会的是朱迪，朱迪是 SP 律师事务所北京办事处的前台，也在国贸 A 座的38层，隔着6部电梯和辉姐遥遥相望。其实朱迪根本不用约，每天中午都坐在员工食堂的老地方。朱迪穿了一件绿色的外套，和一盘子的青菜 交相辉映。朱迪把脊背挺得笔直，在拥挤嘈杂的食堂里，仿佛一株绿色的植物，优雅地进行着光合作用。朱迪是80后，比辉姐年轻，苗条，优雅，还会讲中国味儿的英语和台湾味儿的国语。还好，脸长得一般，辉姐以此聊以自慰。33岁的脸，再化妆也小不过28岁，而且白的没有血色。少女的白，那叫冰肌玉肤。33的白叫高级化妆品，而且一个公司前台用得起多高级的化妆品呢？辉姐其实并不太喜欢朱迪，总是端着架子，无聊的就像一棵树。可是在这高大上的 CBD 里，能够和辉姐做朋友的人并不多。 CBD 到底有多高？国贸对面的中国尊有108层， CBD 有多大没人搞得清楚。房地产广告上不是写着吗？紧邻 CBD， 距国贸1万米。哟，那可是10公里呢。往西能到公主坟，往东都到通州了。不论北京的 CBD 有多大，国贸肯定是中心。国贸的第一座楼建成了快30年了，到现在还是北京最高档的写字楼，入住的都是全球顶尖的大公司、大银行、大咨询公司、大事务所，大的让人不敢直视。就像辉姐上班的费肯会计师事务所，全球上千间分公司，几十万名员工。朱迪上班的 SP 律师事务所，虽说规模比费肯小，服务的却都是顶尖的大公司，动不动就打几十亿美金的官司。如果说费肯是国贸38层的巨无霸，那 SP 就是德高望重的精品，意大利大理石地板是地板里的精品，黑色皮革包裹的门把手是门把手里的精品，就连笔筒里印着烫金 logo 的铅笔都是铅笔里的精品。朱迪自然也是前台小姐里的精品，即便坐在弥漫着大锅饭气味的员工的食堂里，也能够优雅的好像头等舱里的贵妇一样。饭只舀半勺，稳稳妥妥地送进嘴里，不仔细看都看不出嘴在动。辉姐却是另一副样子，吃得地动山摇，勺子盘子撞成一片，嘴里嚼出一大团汁水，随时要顺着嘴角溢出来。可是辉姐偏偏还要边吃边输，令人心惊胆战。还好拥有傲人的胸部，即便嘴里真有东西掉出来，也绝不会掉到地上。那啥 Max 王，就我们公司新来的香港人到你们公司去了，看见没？辉姐用胳膊肘碰了碰朱迪，像是要故意的破坏朱迪的优雅，让好端端的绿植摇一摇。朱迪回答得很优雅，脖子身子都保持着一条直线。嗯，看见了，一早就来了，找 Frank 开会。 Frank 是 SP 律师事务所的中国区合伙人，费肯公司是 SP 中国区最大的客户，有些高层的来往很正常。朱迪却突然清了清嗓子，悠悠地看了辉姐一眼，辉姐立刻就明白哪里却有些不正常的。朱迪把一粒花生米放进嘴里，吸 细细咀嚼了半天说道，我去给他们送咖啡，所以听了一耳朵，知道你们王总为什么要找 Frank。 灰姐急得要死，可是又不敢催。朱迪妥妥地把自制的花生酱咽在肚子里，这才继续说道，莫妮卡把你们公司告了。莫妮卡被 Max 王炒掉的那个孕妇，哎呀，她告得赢吗？灰姐多少有点幸灾乐祸，尽管她并不同情那个孕妇莫妮卡。莫妮卡怀孕五个月，每天迟到早退，游手好闲，项目经理拿她没办法，总监拿她也没办法，外企拿怀孕的女员工没办法，罚不得，吵不得，只能干瞪着眼儿看她生孩子前在公司晃几个月，生孩子后产假再休几个月，前前后后做大半年的废人，工资一分不少拿。 Max 王偏偏不信邪，把 Monica 臭骂了一顿。 Monica 又哭又闹又捂肚子，挎起皮包要去医院，又被 Max 王拦住，逼着他当众打开皮包，包里有三罐可乐，两盒面巾纸，还有一盒没有开封的签字笔。 Max 王指控 Monica 偷窃公务，当场宣布要开除他。这时候 J 站出来了，他说 Monica 拿点可乐和签字笔够不上被开除，更何况她还在怀孕。这不拦还好，这一拦 Max 王倒更是坚决了，让 Monica 立刻走人，不许回工作台收拾东西，一分钱补偿金也不给。这强忍住愤怒，并没有当众发作，但是从此拒绝和 Max 王打招呼，拒绝和他一起开会，拒绝出现在同一间办公室里。据说两个人都向美国总部打了小报告，有人猜测总公司会向着 J， 一来 J 是个洋人，外企不可能不向着洋人，二来美国大公司都很在意形象，生怕做出不够尊重人权的事情。 Monica一个身子就占了两个人权。也有人猜总公司会向着 Max 王，据说王的父亲是费肯的大股东，就连全球 CEO 都要给他面子。而且费肯中国这两年业绩不佳，本来已经有要裁人的传闻了，甩掉个没用的孕妇对公司总是有利的，可是孕妇偏偏不是好惹的，拿着劳动合同把费肯给告了。朱迪微微地清了清嗓子，好像外交部发言人似的，这可不好说，按说莫妮卡也有违规之处，但是中国的法律是很向着员工的。那你说要是费肯输了，那得赔好多钱吧，那姓王的是不是就得引咎辞职呢？灰姐兴致高昂，朱迪却并不配合，正儿八经地回答，那哪能乱猜呀，我又没有看过文件资料，不了解情况，再说还有人为主观因素呢。灰姐撇了撇嘴，心想，哎呦，还文件资料呢，你也能看到文件资料，真把自己当律师了，只不过就是个前台，所以才在地下二层的员工食堂里吃午饭。都说人分高低贵贱，国贸的午餐时间这种区分变得非常形象，地面上有中国大饭店、西餐厅、粤菜馆，人均消费少说两三百，那是公司老板和高管们吃的。地下一层是人均消费六七十的一茶一座和荷花泰菜。 那是供总监和经理们吃的。再下一层才是员工食堂，大锅饭每份12块，那是辉姐和朱迪吃的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辉姐用目光检阅打饭的队伍，打饭的队伍事先就像约好了似的，一水的黑西服，物业公司的人成群结伙的来了，其中却加了个白色的，格外的显眼，是个长发女孩，穿着白色套装，好像日剧里的女职员突然跑进了国贸员工食堂，多少有点不和谐。女孩突然把脸转过来，辉姐吃了一惊，不就是早上看 Mini Cooper 的小女子吗？啥时候换了亮丽的行头？辉姐忙朝着女孩谄媚的笑，那女孩却没有搭理她，立刻把脸转开了。辉姐心里一阵别扭，像是一口吃进了一只苍蝇。朱迪冷不丁的又放出一句话，你们王总还跟 Frank 说他特意到 SP 来谈，你们公司里谈不方便。说完朱迪继续优雅的吃饭，就像那句话并不是他说的。那是不能让勾知道啊，两个人是死对头，肯定得走一个呀。勾是辉姐给 J 取的外号，很受同事们拥护。勾对英语发音很挑剔，曾经对着辉姐使劲的咧出了两排大白牙，不是 G 是 J。 辉姐诚惶诚恐的点头，心里却暗想着，我说的跟你说的有什么区别呀？J 的。辉姐又往打饭的队伍里寻摸，那个小女子已经不见了。人家就是了不起，连 Max 王都要巴结，可是既然那么了不起，不该去中国大饭店里吃牛排，干嘛也来挤员工食堂呢？难道那个小女子也是国贸的员工？辉姐正想着，只觉得身边一阵疾风，有人不由分说的紧挨着辉姐坐下来，本来没有多大的空，一下子挤得水泄不通。辉姐正要发作，眼前出现了一张甜美的小脸，正是开 Mini Cooper 的小女子。小女子局促不安地说，哎，大姐，挨着辉姐坐下来。本来没有多大的空，一下子挤得水泄不通。